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6天。 宋仁宗即位初年，内有刘太后把持朝政，外有西夏崛起后不断扩张，大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名臣晏殊因忤逆刘太后被贬为应天知府后，在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觥筹交错之际，离奇血案发生，更牵扯出一系列的怪案。南州留守之子包拯不畏艰险，一心要查明真相，事情错综交织，公道自在人心。敬请收听《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包青天》，作者吴畏，演播东方。沈周心道，这些人本已决意杀我，忽然又因这只玉镯而起了变化，一定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说不定他们知道寇夫人才是这只玉镯的原主。既认定玉镯是一线生机，当然要努力把握，坚决地摇了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那主人取过树枝狠狠抽打沈周，口中还怒骂着一些听不懂的话，直将他抽得昏死过去。再醒来时，四周静悄悄的，屋里似乎已经没有了人。沈周虽然昏昏沉沉，但还是很清楚自己活不长了。回想一生虽然短暂，可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许是经历的太少，性情又疏淡吧。只是苦了那位许家娘子，大概她也知道翰林学士石中立要居中说媒，极力撮合他二人，却料不到还没有见到一面，他便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又有人进来，这人倒没有打他，只是推了他一下，问道，那玉镯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沈周道，你问这个做什么？那人道，因为我主人要知道，快说，是从哪个女子手中得来的？沈周心下大奇，暗道，玉镯明明是张瑶峰交给我，并请我设法修补，对方为何能一口咬定原主是女子？难道因为这是女子佩戴之物吗？这玉镯明明是寇夫人所有，她送给了幼年时的崔都兰，不知道后来又如何辗转落入曹云霄之手，偏偏崔曹两家是宿敌，难道这其中有所关联不成？到底是什么竟然能暂时救得我性命？百思不得其解。他见对面这人不似原先拷打过他的男子和其主人那么蛮横残暴，便试探地问道，这镯子对你主人很重要吗？请问你家主人贵姓啊？那人呵斥道，你好大胆，敢套我的话。沈周道，反正我也快要死了，你告诉又何妨？那人微微迟疑了一下，上前一步低声道，你听好了，一会儿。一言未毕，有人急步进来，却是之前拷打过沈周的男子，急道，来不及问出玉镯的消息了，那边有官兵过来，快些动手杀了他。同伴应了一声道，你先走，这里交给我。拷打过沈周的男子叮嘱道，你小心点，自出去了。沈周看不见周围情形，只能听见声音，隐约感觉到留下善后的人走到了自己背后， 等了半晌，仍然不见对方动手，不禁问道：“ 你在做什么？” 那人冷冷道：“当然是要杀你。”举起什么东西砸在他后颈上，他顿时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便已经是在兴善寺中了。沈周大致说完经过，他有过目不忘之能，虽然不及文彦博那般口才出众，却是一字不漏，将记得的都说了出来，连自己软弱怕痛的心思也没有隐瞒。包拯听完只皱眉不语，沈周也不忍心催他。忽然杜甫咕噜如山响，这才不好意思的道：“ 我一天未吃东西，实在好饿。” 包拯忙到寺中厨房寻找吃的，僧人们已起床早课，火头僧正忙碌为寺众做饭，盛了一大碗菜粥给他，又顺手拿刀在一大团黑红色的石头一样的东西上切下几小块来，不知道是什么食物，用木碗装了。包拯拿回房间，沈周一口气喝光半碗菜粥，这才拿起那团食物问道：“这是什么？” 包拯道：“应该是馒头之类的主食。” 沈周饿得极了，便张嘴咬了一口，蓦地睁大了眼睛。包拯见他神色诡异，忙问道：“不好吃吗？”沈周却一口吞下，又连咬几口，将手中的那块吃尽，这才嚷道：“ 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这是兴善寺最有名的盘油饭呢。” 这盘油饭说是饭，其实跟大米没有半分关系，就是将藕、莲、菱、土豆、荸荠、茨菇、百合等多种蔬菜混在一起上锅蒸，蒸烂后取出，稍微晾干一会儿，再倒入石臼中，捣得非常细，再拌上蜀中产的糖和蜜，重新上锅蒸熟，然后再入臼捣烂，使得糖、蜜和各种原料搅拌均匀，再取出来团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干净的刀随切随吃。虽然做起来略微麻烦，但是食用方便，酥脆可口，而且放多长时间都不会变质，所以寺庙僧人拿它当主食。沈周久闻兴善寺盘油饭是南京最出名的斋饭，想不到今日随意一尝，果然是名不虚传，忙道：“ 包拯，这个确实好吃，你也尝一尝。” 包拯哪有什么心思吃盘油饭，倒是张建侯进来，毫不客气地抓起一块塞入口中，道：“ 这点心味道不错，沈大哥，我就知道你吉人天相，能挺过来的。到底是谁绑架了你？” 沈周道：“我不知道，我的眼睛一直被蒙住，看不见对方。” 包拯道：“这些人既然早决意杀你，就不会怕你看到他们的容貌。之所以还要蒙住你的眼睛，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们中间有你认识或是见过的人。” 沈周道：“我从声音听不出什么呀，不过仔细回想，确实也有许多可疑之处，他们好像都是压着嗓子说话，尤其是那所谓的主人气急败坏时露了真相，应该是个女子。” 包拯道：“留下来善后的那人也是个女子，小杨将军跟他交过手，可以确认这一点。”沈周听说那最后要杀他灭口的人就是当晚在曹府跟杨文广交手的黑衣人，目瞪口呆，半晌才问道：“ 难道是刘德庙？” 包拯道：“小杨将军认得刘德庙本人，认为不会是他，我信得过小杨将军的话。我怀疑这件事跟大茶商崔良忠的女儿崔都兰有关。”那些歹人用心良苦地诱捕了沈周，不惜动用私刑， 先后逼问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沈周怎么知道崔良中有丧子和丧女之相的，二是从哪里得到的玉镯。这两件事儿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间接涉及崔都兰。先说前一件事，崔良中有丧子丧女之相的预言出自相士刘德庙之口，包拯和沈周则是从曹峰妻子妻童口中听说，子崔阳和父崔良中均已死去，女崔都兰尚在。因为这一点，包拯和沈周怀疑这是刘德庙的连环杀人计划，下一个目标就是崔都兰，所以特意在昨日委婉警示了崔都兰的心腹婢女慕容英。这也就是说，由包拯和沈周二人转述的预言，只有慕容英和崔都兰知道，而崔都兰也有想知道预言出自何人之口的强烈动机。再说后一件事，那玉镯原是名相寇准送给妻子宋小妹的定情之物，多年前宋小妹入狱还是孩童的崔都兰怜悯之下将玉镯送给了她。至于后来玉镯如何辗转流传到曹府曹云霄手上，经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见到两截断镯而声音大变的人一定是有重大干系的人，多半就是他的原主。这原主既不可能是宋小妹，那就只能是崔都兰了。早在刑讯者逼问预言来处时，沈周心中就隐约怀疑过崔都兰，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自己很快就否认了。想那崔都兰原先只是一个流浪民间的孤女，好不容易被崔良中寻回，摇身变为大富商的女儿，穿金戴银，从此不愁荣华富贵。但她毕竟来到南京才短短几个月，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和能耐绑架人质，尤其被绑者还是朝廷官员之子，而他想得到的仅仅是为了想要知道是谁说了崔良中丧子丧女的预言，他完全可以不费任何周章直接来向沈周和包拯询问的。况且他父亲崔良中刚刚去世，他正服热孝，丧事都忙不过来，怎么还会有精力来关注所谓的预言呢？基于这一点，沈周完全不能相信会是崔都兰主持策划了这一切。包拯道：“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于情于理于利都不可能是崔都兰，然而感情是一回事，事实则是另一回事，绑架者询问的问题都直接牵扯到他。” 张建侯道：“这不对啊，崔都兰都知道是姑父和沈大哥两人将预言告诉了慕容英，如果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他们只捕走了沈大哥，将来案发姑父一定会怀疑到他头上的呀。” 包拯道：“我现下对崔都兰的怀疑完全是基于绑架者询问沈周的两个问题，其实绑架者从一开始就是要决意要杀了沈周的，最先用刀划伤他的腿就是为了防止他逃跑。” 沈周道：“对，是这样，他们应该也会猜到我能从询问上联系上崔都兰，仍然毫不隐晦地问了出来，自然是因为认定我必死无疑。可我还是不相信崔都兰会卷入这件事，他如果想知道是谁说了预言，直接来问你我就行了，何必要冒杀头的危险？而且讯问我的人语气冷漠，从始至终没有透露出对崔良中有半分关怀的意思，似乎对崔良中之死还有幸灾乐祸之意。而崔都兰虽然表面冷漠，但崔良中毕竟是他的父亲，血浓于水，我们都曾亲眼看见过他真情流露，表明他对崔良中还是有感情的。” 包拯道：“话虽如此，但这件事实在太过诡异了， 崔都兰无论如何难脱干系，我得亲自去找他问个清楚。听见外面晨鸡四啼，窗前已然露白，便道：“建侯，你留在这里方便照应沈周，我回城去趟崔府。”沈周知道包拯耿直，生怕他在灵堂上直言说出对崔都兰的怀疑，从此结下难解之怨，忙道：“何不叫上小杨将军一起去？”包拯道：“你提醒得太及时了。如果这起绑架案的主谋真是崔都兰，那与小杨将军两次交手的女子一定就是慕容英，正好可以让小杨一试真伪。”沈周只得直言叮嘱道：“崔家正在办丧事，你可别太直率了。你看那马继良和崔家侄媳妇吕明明都对崔都兰不大客气，你在当众指斥他涉嫌绑架，岂不是挑起了新的危机？万一崔都兰无辜，这就不好收场了。”包拯歪着头想了想，道：“你顾虑的很有道理，我会见机行事。”先到禅房拜见了父母，又往张小游灵前上过三炷香，这才赶去厢房叫起了杨文广。杨文广听说究竟，道：“包公子怀疑那与我交手的女子名叫慕容英。”包拯道：“小杨将军认得她？”杨文广道：“不认得，只是慕容是鲜卑贵族姓氏，现今族人大多居住在河西党项之地，也有一小部分住在辽国契丹之地，中原并不常见到这个姓，略微有些奇怪。其实我亲属中也有娶慕容氏者，杨氏因世代边将，多与边关少数民族通婚，杨文广祖母哲氏就不是汉人女子，而是出自党项大族。”包拯却陡然想起曾听到崔府夜半有人吹奏梦梦，失声道：“呀，慕容英很可能就是党项人。”杨文广道：“难怪他的武功路数有些奇怪，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果慕容英是党项人，他会不会是西夏派来的奸细？西夏野心勃勃，多次背叛大宋，夺取领土，但因为要靠通商得到宋朝的布帛和茶叶，又不得不多次求和，尤其是茶叶，直接干系到以肉食为主的党项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可以说是大宋遏制西夏要害的根本。崔良忠是天下第一茶商，在世时能掌握大宋三成以上的茶叶，数量惊人，西夏也许盯上了他，想通过他来绕过边关贸易，直接获取关系命脉的茶叶，从此不再受制于大宋榷场。如果慕容英当真是别有用心潜伏在崔府，那么他必然有不少手下，完全有能力策划昨日绑架沈周的行动。他之前的诸多怪异行为，如发现有人潜伏在崔良忠房顶后并不声张，而是悄然上房，显然不是要捉拿潜伏者，而是想知道对方是谁，好加以利用。现在的问题是，那数目巨大的假交引与慕容英有没有关系？崔都兰对婢女的真实身份到底是知情还是不知情？杨文广好奇地问道：“听说崔都兰是个孤女，流落民间，形状极惨，怎么会收一个武艺高强的党项女子做婢女？”包拯本来还只是怀疑慕容英的身份不简单，却由此得到了提示，忙道：“快，我们得快点赶到崔府。”入城时正好遇到宋城县尉楚红和文彦博，欲赶去兴善寺调查沈周的案子。包拯忙道：“沈周救回来了，正在寺里养伤。”又问道：“那被捕的盗贼潘方静招了吗？”楚红道：“潘方静强硬得很，他受伤很重，稍微一用刑就昏了过去，行李也不敢再下重手， 包公子可有良策？包拯道：暂时顾不上这件事，楚县尉，请召集你手下跟我一起去崔府。到了崔府大门，包拯请楚红率领弓手守住大门，不令放出一人。楚红虽然不明所以，但对包拯却是极是信任，当即应承。包拯遂与文彦博、杨文广一道进来府中，马继良、崔怀等人正在灵堂，闻讯迎了出来。包拯不见崔都兰在其中，问道：崔家小娘子呢？崔怀道：是才寇夫人派人过来，想请都兰过府一叙，她匆忙换了衣裳出去了，人应该正在包公子家呢。包拯道：慕容英人呢？马继良一时想不起来，问道：谁？包拯道：慕容英，崔都兰的婢女。马继良回头问道：有谁见过慕容英啊？吕明明道：这两日一直没有看见她，她本来寸步不离都兰身边的，我还觉得奇怪呢。有仆人道：早上看见英娘从外面进来，跟都兰小娘子说了一阵子话，后来又出去了。马继良道：派人去找。这才问道：出了什么事？包拯道：马龙图，你赶紧先将崔都兰自己带来的人全部拘禁起来，不要放走一个，回头我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匆忙出来，带了楚红和杨文广赶回自家，到了堂前，却被宋小妹的侍从上前拦住，告道：夫人正在会见贵客，特意交代不能被人打扰。包拯道：我也正要见这位贵客。推开侍从，直闯入堂。宋小妹正与一名白衣妇人在堂上叙话，见包拯不等通报便闯了进来，急忙站起身来问道：包公子有事吗？包拯见那妇人低下头去，有意不令自己看清容貌，心中愈发有数，冷笑道：哼，崔家小娘子，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何须再遮遮掩掩。那妇人闻声抬起头来，却不是崔都兰，而是一名30余岁的陌生妇人。包拯愕然愣住。宋小妹道：娘子请先进内堂。招手叫过一名侍从，命他先引那妇人进去，这才不悦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包拯道：这个人是谁？宋小妹道：是我的一位故人。包拯道：崔都兰人呢？宋小妹道：他没有来过呀，我是派人请了他，但他没有来。包拯哎呀了一声，急忙奔到大门口道：楚县尉，崔都兰和慕容英都是西夏奸细，你速速派人守住各大城门，发出告示追捕这两名妇人。楚红官任县尉，负责追击盗贼，也经历过许多大案，此刻听到西夏奸细四个字，那可真是生平为所未闻，想都不敢想之事，一时愕然，竟完全意会不过来，只愣在那里发呆。杨文广到底还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忙道：怕是崔都兰知道身份即将败露，已然抢先逃出城了。楚县尉，你速将案情上报，封锁城门，搜索城内，我去找曹睿，调派轻骑出城追捕。不待对方答应，急奔而去。宋仁宗即位初年，内有刘太后把持朝政，外有西夏崛起后不断扩张，大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名臣晏殊因忤逆刘太后被贬为应天知府后，在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觥筹交错之际，离奇血案发生，更牵扯出一系列的怪案。南州留守之子包拯不畏艰险， 一心要查明真相，事情错综交织，公道自在人心。敬请收听《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包青天》，作者吴畏，演播东方。楚红居然还愣头愣脑地问道：“ 包公子说的可是西夏奸细？” 包拯一时也解释不清楚，跺脚道：“疑犯是崔都兰跟慕容英，他们二人都跟假交引案有关。”楚红顿时明白了过来，立即分派人手赶去各官署和各城门报信。包拯这才重新进来向宋小妹赔罪。宋小妹道：“ 出了什么事？是跟崔都兰有关吗？”“ 哎，这可怜的孩子。” 包拯道：“隔壁那崔都兰是假的，夫人认识的真的崔都兰多半已经死了。真的崔都兰流浪民间多年，孤苦无依，生活必然相当窘迫。他入崔府时身边就带有婢女慕容英，这本不合常理，但他声称慕容英是一同长大的伙伴，姊妹情深，不忍相弃，旁人遂不再多问。而据包拯观察，崔都兰对待慕容英并不如何姊妹情深，完全是主人对待奴仆的态度。既然慕容英大有来历，又有如此身手，甘居人下，只能说明那崔都兰是假的，真实身份就是他的主人，必然是西夏人盯上了崔良忠，知道他在寻找亲生女儿，便抢先一步抓了或是杀了真的崔都兰，然后弄一个假的来冒名顶替，慕容英则是他的助手。宋小妹闻言很是吃惊，凝思了好半晌才问道：“ 这么说，那些闯进兴善寺意图杀我的盗贼，多半也是这个假崔都兰指使的了？” 包拯道：“我也是这么想。” 宋小妹道：“可我只记得小时候的崔都兰，并不知道他长大以后的样子，就算这个崔都兰是假的，我也无法当面认出来啊。” 文彦博道：“ 但是这个假崔都兰未必知道，听说原先的崔都兰以行骗为生，骗子通常好吹牛，将一件事情吹得天花乱坠，好诱骗人上当。他小时候受过夫人恩惠，算是认得夫人，他将这一段故事添油加醋后讲给旁人听，或者干脆夸口称认识寇相公夫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假崔都兰之前一定听过类似的话，以为夫人认得真的崔都兰，所以听到夫人来到南京后十分恐惧。这些西夏人如此穷心竭力安排下这个大计划，怎肯因夫人而冒险？他们必然事先早雇请了王伦一伙盗贼，预备有所图谋，但夫人的到来打乱了他们原先的计划。假崔都兰不得已，虽让王伦到兴善寺杀夫人灭口。”如此便也能解释假崔都兰为何要派人诱捕沈周，为何要问那个奇怪的问题了。他不知道刘德庙是相士，或许根本不相信所谓的丧子丧女的预言，以为是有人了解他杀了真的崔都兰的真相，有意以预言散播。他图谋重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要保持天下第一茶商之女的身份，所以他必须要找出这个表面散播预言，实则知道实情的人，好杀其灭口。这李代桃僵的计划本来天衣无缝，若不是沈周意外被杨文广救回，他询问的奇怪问题成为重大疑点，打破脑袋也没有人会想到他崔家大小姐的身份是假的。宋小妹沉默良久才起身道：“ 抱歉，想不到我的意外停留会引发这么多的事。” 如果不是因为我，小游也不会死。包公子，实在是抱歉，我今日就会离开南京，不及向令尊告辞，期望恕罪。 包拯很是意外，道：夫人这就要走了吗？其实这些事怪不到夫人头上的。 宋小妹叹道： 唉，宿命纠缠，姻缘轮回，岁月漫漫，弹指一挥，缘起缘落，缘灭缘生，我也是其中一员而已。包公子，文公子，来日再相会吧。 包拯一时也不及多想，忙与文彦博重新赶来崔府见马继良。马继良尚不明白究竟，其道： 包公子刚才来过后，我便立即命人去捉拿侍奉崔都兰的下人，奇怪的是他的几个心腹从人全都不见了。 文彦博道：这倒是不奇怪。当即说了崔都兰是西夏奸细假扮之事。马继良将眼睛瞪得滚圆，张大了嘴巴，情状与大街上的闲汉痞子无异，路人瞧见的话，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是堂堂大宋龙图阁直学士。包拯道： 之前我一度怀疑是马龙图杀了崔员外，现在想来，如果崔员外真的是二次中毒的话，应该是崔都兰，哦，假崔都兰所为。 马继良道： 你怀疑我？ 包拯不顾文彦博暗扯衣袖，依旧直言不讳道： 是的，崔员外恰好死在假交引案发后，不由得人不怀疑。 马继良道： 哼，好你个包拯，你敢怀疑我涉嫌伪造交引？我马继良是缺不少东西，可就是不缺钱。我 脸涨得通红，显然是对被怀疑一事十分愤怒。文彦博忙道： 好在一切都是水落石出，现在看起来都是假崔都兰在暗中捣鬼，那假交引也多半是他暗中所为，跟崔员外并无干系。这夫人当真心肠歹毒，不但害得外人怀疑崔员外为人，还连累的马龙图声誉一并受损。他机智圆滑，深谙人心，知道马继良对待崔良忠情深意重，眼下最大的心病就是人人怀疑假交引与崔良忠有关。如此一说，果然马继良紧绷的脸立即舒展开来，连声说了好几个对字，这才问道： 包公子，你说的二次中毒是怎么回事啊？ 包拯道： 我怀疑崔员外之所以中毒身亡，是又有人往他身上下了毒。 当即说了很可能是通过床单或是衣服染毒之事。 马继良思索了许久，才讪讪道：可崔都兰既然是西夏奸细，必然是想要利用我义弟天下第一茶商的身份，义弟死了对他全无好处。 包拯道： 是没有好处，但他更害怕真相暴露。 崔良忠第一次身动奇毒后，人虽昏迷，其实只是肢体麻木，但神智却是清醒的，之前已经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马继良来南京之前，众人并不知道，崔都兰更是不知道。他大概以为崔良忠是的确昏了过去，一定跟慕容英等心腹手下在房间里商议过重要事情。后来得知崔良忠尚有神智时，知道自己的许多秘密谈话都被他听见，他早已经明白自己非但不是他的女儿，反而是杀女仇人。而他一旦能再次开口说话，最先要揭穿的就是他的身份，所以他格外恐惧， 不得不千方百计杀了崔良珠灭口。尤其可惊可怖的是，假崔都兰在毒杀了崔良忠后，居然跑来找包拯等人，称崔良忠死得不明不白，既博得了同情，又成功地将怀疑视线引到了马继良身上。马继良这才明白经过，愤然道： 崔都兰这贱人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害死了义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这就要亲自赶去提刑司，将一切告知提刑官知道，督促他务必缉拿到人犯。 恨恨骂了几句，这才去了。出来崔府，包拯正色道：虽则崔都兰是西夏奸细，但并不代表崔良忠就是什么好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仅凭崔都兰一人，是不可能完全操控假交引的。 文彦博道： 这我自然知道，但目下最大的敌人难道不是崔都兰吗？他才是害死小游的真凶。但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党项人，就算他被官府拿获，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朝廷在西夏问题上素来软弱，能和则和，崔都兰只要微微有些来历，朝廷必然不会杀他，只是用他做筹码跟西夏人讨价还价，说不定还会放他回去。我适才那么说，是有意将罪名推到崔都兰头上，其实就是想要置他于死地，好替小游报仇啊。他称是崔都兰伪造假交引，由此牵累了崔良忠和马继良二人，若是马继良涉入其中，必然会设法杀了崔都兰灭口，将所有罪行推到他头上。若是马继良根本不知情，也会嫌恨入骨，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而今刘太后掌权，他是太后的亲眷兼眼前的红人，只要他一句话，便能从很大程度上左右太后的决定，起码不会让崔都兰逃脱惩罚，泰然回去西夏。包拯却是对文彦博的手段颇不以为然，道： 就算崔都兰大有来头，是党项贵族，他在我大宋国土杀人行凶，绑架人质，犯下累累罪行，朝廷岂能容他逃过国法制裁？况且马继良只是直学士，又不是有司官员，按律不能干涉司法。 文彦博摇了摇头，暗叹包拯为人太过迂直，也不再多提，只道： 我们还是去看看沈周吧。 他之前已经写了封书信给沈周之父沈英，告知沈周被绑架一事，现下沈周得救，就不必再多此一举，徒令家人担心，忙先赶去驿馆将信追了回来，这才雇了车子掉头往兴善寺而来。沈周、张建侯听说包拯这一趟回城，便揭穿崔都兰、慕容英西夏奸细的真实身份，不由得又是惊骇又是羡慕。包拯道： 我这全是侥幸，幸亏小杨将军及时救回了小沈，不然我无论如何都怀疑不到崔都兰头上的。 张建侯咬牙切齿地道：原来害死小游的是崔都兰这个贱女人，我恨不得亲手杀了她。包拯道： 崔都兰身份已经败露，即使逃出了南京，也很难逃出大宋，这件事总算可以告一段落。现下咱们要做的，除了安排好小游的后事，还有查清楚曹峰失踪的案子。 文彦博道： 既然已经能肯定当晚在曹府与小杨将军交手的是慕容英，那么一定是崔都兰派他去的，曹峰多半已经被慕容英杀了，只是不知道这件事跟崔良忠遇刺有没有关系。 沈周道： 从时间上推算，慕容英潜入曹府是在崔良忠遇刺被抬回崔府后，他那时当然还不知道行凶的人是刘德庙，曹氏与崔氏争斗多年，也许他只是本能地认为凶手是曹峰，所以立即派慕容英连夜赶去曹府报复。 张建侯却持不同意见，道： 那崔都兰明明是假的，崔良忠又不是他亲爹，他犯得着派手下去为他报仇吗？ 文彦博道： 崔氏与曹氏不和已久，或许崔都兰认为这是挑起两家相斗的绝好机会，派慕容英杀掉曹峰，造成其失踪的假象，就可以让众人注意力集中到曹府身上，便于掩护他的身份。 张建侯道： 这倒是有几分道理。 唯有包拯摇头道：这还是说不通，寇夫人是寇相公夫人，绝非普通夫人，她若是在南京被盗贼杀死，必然震动天下。崔都兰冒巨大风险派盗贼王伦闯入兴善寺行凶，可见他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他身份的秘密，怎么可能为了挑起崔曹两家相斗就派人去杀曹峰呢？世上没有任何一桩行凶不会留下痕迹，他多杀一个人就多一分暴露的危险，必定还有其他缘由促使他不得不连夜派出慕容英到曹府。 张建侯道： 问题是，如果慕容英真杀了曹峰，又将他尸体藏到哪里啊？为何到现在还找不着啊？ 沈周啊了一声道： 我想起来了，我昨日被绑架后，那些人要杀我灭口，有人曾说到杀了他再化掉尸首，这样旁人找不到他，只以为他失踪了，这会不会是……会不会是…… 一时惊悸，不敢说出下面的话来。 张建侯道：到底是什么？ 沈周道： 化骨粉，传说中的化骨粉。 文彦博道： 唐代传奇中倒是有化骨粉的记载和描述，我还以为那只是文人的杜撰，人世间当真有这种奇物吗？ 张建侯道： 化骨粉是什么呀？ 沈周道： 据书上说，化骨粉是一种奇药，只需撒一点在见血的创口上，就能一点一点地将肉体化成血水。 众人面面相觑，虽觉得难以置信，但曹峰失踪的情形确实只有化骨粉一说才能解释。慕容英杀了曹峰，将其尸首塞在床下，然后往伤口上撒了化骨粉，曹峰最终化成一泡血水。为了消散气味，他甚至大开着门窗。但化骨粉虽然神奇，终究还是不能做到了无踪迹，残留的血水还是引来了蝇虫。包拯叹道： 这只是我等的推测，只有等到捉到崔都兰和慕容英才能验证这一点。 沈周道： 那我们要将这件事情告诉曹峰妻子妻童吗？ 包拯一时踌躇不语。 文彦博道： 还是暂时不要吧，曹府现在这种局面，你再告诉妻童说她丈夫被化骨粉化掉了，让她情何以堪。 包拯道：不，她有权知道真相，至少告诉了她之后，她不会再盲目四处去寻找丈夫的尸首。 几人说服了沈周出来，让他坐上大车运回城中，先到应天府署请医博士许希珍来看过。 许希珍道： 小官人身上是伤虽然多，但都是皮肉外伤啊，不碍事，回去躺几天，等伤口愈合就没事了。 开了药方让他按时敷药。 文彦博道： 你这样子暂时不能回应天书院了，包家要张罗小游的丧事，也没人顾得上你，还是先住到我家吧。 沈周道： 那好，就冒昧打搅了。又问道：张瑶峰还住在府上吗？ 文彦博道： 他人倒是还住在我家， 不过听他说，曹教授很希望见到他快些同曹云霄完婚，已经让人收拾城外的一所宅子，预备给他们做新房用了。 正好有差役到来，要带沈周和包拯到提刑司，录取沈周被人绑架一案的口供，遂一道来到提刑司官署。包拯先行录完口供，便出来公房，与张建侯一起来到大堂找提刑官康维一。之前因为转运使韩允生的暗示，他一度怀疑过康维一跟杏善寺盗贼案有关。现下虽然已经弄明白盗贼王伦背后的主谋就是假崔都兰，王伦逃离军营时曾抢劫过武器库，夺走了许多军用武器，其下属慕容英使用过的火棘犁肯定是得自其手，但毕竟康维一接到的那封怪信还是个很大的疑点，若是关系到曹府，说不定会有与曹峰被害有关的线索。既然来了提刑司，当然要顺便问上一句。康维一正在为假交引一案厉声责问属下官吏，那属吏辩解道， 马龙图亲自来官署解释，说一切都是那党项人崔都兰和手下人所为，跟马龙图和崔员外无关。 康维一冷笑道，哼，崔都兰来南京才两三个月，你相信他能在短时间内弄到那么多交引，再找上克书匠人高继安吗？本司瞧你自己都不信，快去查，找到那些交引原主，事情一定跟崔良忠有关。 蜀吏还是不动，犹豫道， 可是马龙图他…… 康维一顿时勃然大怒，重重一拍桌子，怒道，马龙图怎么了？他只是一个史官，干涉提刑司事务已然有贪赃枉法之嫌，本司正要上奏朝廷弹劾他呢。 蜀吏见长官发了大火，吓了一跳，忙道， 下官这就去办。 正要退出，被康维一叫住，喝道， 如此慌慌张张，缩手缩脚，能办成什么事？黄宇，你不用再办这件案子了，这就改去大狱当牢子吧。 又招手叫过另一名姓蔡的蜀吏，道， 你去办假交引这件案子。 蔡姓蜀吏面有难色，但又不敢当面违抗命令，只得躬身答应。那名叫黄鱼的官吏明明被降了职，反而如蒙大赦，长舒一口气退了出去。包拯和张建侯在堂下将一切经过看得一清二楚，都很佩服康维一的为人。张建侯道， 哎呀，这位康提刑官倒真是个好官，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我们居然还怀疑过他，实在是不应该。 包拯道，我们之前怀疑他只是基于诸多事实，没什么可内疚的。上堂插手行礼，康维一立即收敛怒色，笑道， 哦，包公子啊，稀客，你以个人之力破了好几起要案，与朝廷有功，本司啊正好要好好谢谢你呢。

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他是身兼重担的多情少爷， 云伟，我此生只爱你一个。 她是命运多舛的痴情之女， 我就是个做仆人的料。 一个家族，五代子孙，横跨一个世纪的历史，从军阀混战到日军入侵，从文化革命再到改革开放，上氏家族该如何守护祖业？在这风云变幻的乱世，又将谁主沉浮？请收听小说剧第20幕，作者周大新， 第2集。 娘，咋都是些杂面膜？ 哎，眼下春荒还没过去，咱能吃上杂面膜就是福气了。张嘴就吃，忘了要先干啥了？ 这黄连沙包真是苦死了，爹还让我天天吃饭前舔。不过舔了这个沙包后，再吃别的啥样饭菜都是甜的。 你爹要是知道你悟出了这个，看他还不扒了你的皮。 我知道的，娘，我先走了。 这个咸鸡蛋你拿着啊，刚煮好的，快点吃。记住，到了鸡户人家要向人家要碗水喝。 哎，娘，我走了。 早点回来。 太阳已经探出头来，尚达志从西城墙的一个豁口里出城来，到梅溪河岸上时，阳光已把河岸铺满，青草尖上有露珠在闪，柳树枝上有鸟儿在跳，清澈的水面上有花瓣在转，含有青草和水草气息的空气闻起来令人神清气爽。 啊， 妈，我饿，我想吃馍馍。 哎，现在四乡里处处都在闹饥荒，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来，这个给你。 谢谢好心的先生。 不客气，吃吧，小弟弟。哎，但愿这饥荒早日过去啊。 每隔20天，达志就要跑一趟鸡户家，把鸡户们按规定织好的绸缎收回来，把下一批织货的用丝送去，同时给鸡户们开工钱。南阳这时从事丝绸织造的人家分两种，一种是大机房，如达志家，自己家里有几台织机，有织房，有工人，有丝库，有售绸缎的殿堂；另一种是仅有织技但无资金的机户。这样的人家可以去大机房租一台织机来家里，为大机房织造绸缎，丝是大机房的，织出的绸缎也是大机房的，自己只得工钱。百里奚的盛云伟家就是这样的机户，也叫织户。20天，又是20天没见云伟了，尚达志盼望着想要快些见到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此时已经听得见百里奚村中的牛叫狗吠了，被绿树围住的百里奚村在达志眼前现出了他不规则的轮廓。 百里奚村，我又来了。我知道你是一块风水宝地，过去你养育了秦国大夫百里奚，今天你又养育了一个漂亮织女盛云伟， 他会使我上达至终生幸福的，愿你保佑俺们顺利成婚。 差不多从上达至一落地起，尚安业就想到了娶儿媳妇的事儿，传宗接代嘛。达至三岁时，他曾想为儿子定门娃娃亲，女娃娃已经物色好了，可后来达至娘坚决反对，说万一女娃在长成人之前得了病落下残疾，那不亏了咱儿子吗？尚安业想想也是，十几年的时间变数太多，万一女娃长大了没个模样，或者脑子里有病，再退婚可就麻烦了。待达志长到十三四岁时，尚安业就觉得可以行动了，就四处亲自物色合意的人家。他心里为未来的儿媳妇规定了四条标准：第一，不能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多娇生惯养，中看不中用，进了家门好吃懒做可就坏了，上家的丝织祖业日后要交给达志支撑，不给他找个好李家的女人可不行。第二，家里的兄弟姐妹不能太多，太多了日后亲戚间的来往走动也多，会牵扯达志的精力，而且女方亲族也有可能谋算上家的财产。第三，女方对丝织不反感，最好也会织绸或会织土布，这样到日后过门就能很快派上用场。第四，脾性好，不是那种跳脚骂街、上房揭瓦、下河逮鱼的角色，这样的儿媳和婆婆好在一起相处，家里的和睦就有了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标准，这个儿媳妇就很难选出了。几年间媒婆们领来不少姑娘，尚安业不是嫌这就是嫌那，总觉得没达到他的标准，于是就一直没有定下来。他最初听说儿子和几户盛家的姑娘好上时，曾在一惊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地斥责了儿子一顿。妻子劝他先不要发脾气，把话说绝，等弄清了盛家姑娘的情况再说。尚安也气哼哼地默许了妻子的话，不想一查访，盛家的姑娘还真符合了尚安业心中定下的标准。家里不是大户，又是独女，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从小就学丝织，而且织技很好，脾性还温和柔顺。尚安业心中暗喜，为了慎重起见，他又借送丝收绸之际亲自到盛家看了看。那云伟姑娘的织技果然不凡，织出的绸缎就是用最挑剔的眼光看也属一流，这样的人一进上家立马就能派上用场，会是达志的好帮手。而且这姑娘长得也的确漂亮入眼。尚安业虽然不主张找儿媳时在貌相上有太高的要求，但未来的儿媳长得好毕竟是件好事儿，于是他同意了这件婚事，并找媒人正式上门去议婚。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尚安业看出儿子去百里西村盛家的那份迫不及待之后，再次意识到应该加快婚事的进程，争取早日把云伟娶进屋里。云伟一过门，一可以使达志更加安心于操持家业，二可以多一个不需付工钱的织工。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云伟的到来意味着上家就要有一群孙儿孙女，意味着上家祖业承传有人了。爷爷爷爷，他的辫梢一动，耳畔仿佛已经响起了一群娃娃稚嫩的喊声。想着想着，尚安业的脸上漾出了少有的笑意。 他爹，说媒的菊婶来了。 哦，先给菊婶上茶，我立马过去。 菊婶来说了一个传言。 传言？啥传言？ 他说，哎呀，那个…… 哎呀，说啥话你讲出来嘛，吞吞吐吐的，真让人着急。 他说听人传言，府里的通判靳老爷有娶盛家姑娘 做小的意思。 啥？ 说是…… 别说了，我这就去问个清楚。 那些天，南阳府通判大人进金存的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不太好受。起因是他对四乡农民与靖港天主教堂外籍传教士冲突的处置失当，受到了知府大人的责难。南阳靖港天主教堂是由法国传教士建的，传教士多属法国遣使会，后来罗马教廷又先后委任了意大利籍和其他国籍的一些教会人士来此任职。受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南阳四乡的农民与靖港教堂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冲突。靳金存奉命来处理此事，他先上来照朝廷的意思把四乡农民当作土匪训家弹压，可不久朝廷又传下话来，要对义和团和受义和团影响之农民尊切劝导，暗示有可予支持之意。靳金存据此纲采取了措施，不想忽又接到指令，要对受义和团影响之乱民严加惩处。指令如此不断变化，靳金存自然要处置失措，结果受到了知府大人的训斥。在府衙受训是在一个后上，知府大人不说朝廷朝令夕改，只斥靳金存办事不力，结果把靳金存弄得满肚子是火。但他面对知府大人的威严面孔不敢辩解，只能在受训完毕之后神色阴郁地看一眼公案两侧陈列的肃静回避牌及锣鼓仪仗，转身挪步走下台阶，沿着石砌甬道满腹屈辱地向府衙大门走去。府衙大院很大，从大堂到大门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它坐北朝南，南北长约700多尺，东西宽约40多丈。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物有照壁、大门、仪门、戒石厅、大堂、迎宫门、二堂、内宅大门、三堂。两侧有榜房、赵父坊、杜母坊、申明厅、明善厅等。过去他从这路上走时总是满脸的兴奋和自豪，但这一天他却只能在屈辱中感叹，当官还是当大官好，当小官你就得长受窝囊气。也是巧，他那天受完训回到家里，正逢他的两房夫人又在院内大吵。他的府邸位于知府衙门的东南几百步外，是一个坐南朝北的精致宅院，一律是青砖灰瓦，内分前后两院，外加一个花园。院内绿树掩映，花香扑鼻，是一个十分幽静舒适的居所。靳金存那天下的轿来，原本是想立刻进到客厅，在红木躺椅上躺下，平息一下心中的气恼的。不料轿还没进大门，就听到两房夫人的吵闹声。他侧耳一听，弄清又是为了那两瓶伏牛养生酒，一张脸顿时气得由苍白转为铁青。那伏牛养生酒是早些日子内乡县知县派人送来的，这种酒是源于秦盛于唐的一种古代名酒，出产于西峡口。相传当年唐玄宗李隆基醉色于杨贵妃，因而精神不振，四肢倦怠，面黄肌瘦，他手下的群臣忧虑，便千方百计寻觅良药妙方。后来太医面奏说，听传伏牛山有一老翁，年已140有余，却仍鹤发童颜，体魄健壮，耳不聋，眼不花，想必他有养生妙法。玄宗提而召之，见果如其言，于是询问他的奥妙。老翁说， 因为常饮以树花之精、百药之髓、五眼泉之水酿成的美酒所致。玄宗得饮后果见奇效，精神顿爽，龙颜大悦，便赐此酒名为伏牛养生酒。从此这酒便名扬全国。近亲存曾借去西峡口巡视机会，亲自到养生酒坊看过，知道此酒确实是用伏牛山麓清冽的五眼泉水选用优质高粱酿成，再以人参、红花、蝮蛇、金钗、杜仲、枸杞子、山茱萸、五加皮、山药、生地、牛膝等20多种名贵中药和数种花瓣浸泡而成，便开始常饮这种酒。渐渐的便真的感觉出了饮这酒的好处。近亲存有两房夫人，尽管他也时时警告自己同他们上床次数不可太多，但因为抵不住他们软磨硬缠和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差不多3天就要有一次床上忙活。如此呢，他就时不时有轻微的腰疼腿酸、失眠健忘的感觉。可自从常饮这酒之后，不但这种症状消失，而且身子有一种过去所没有的强健之感，对床地之乐的要求也比过去更加迫切。于是他便离不开这种酒了，一箱喝完就再让内乡县送来一箱。有天傍晚，一箱新酒刚送到，碰巧二夫人因为一点琐事进了他的卧房，他当时正开了箱，拿出一瓶酒对了灯验看酒的颜色，见二夫人进来也是一时高兴，就让他带2瓶回去喝，盼着他养好的身子给他生个儿子。不料这桩小事儿竟让大夫人知道了，大夫人醋性大发，指桑骂槐地骂二夫人，二夫人一听便开始勇猛地回击，最后双方在院子里跳脚高骂，连床上的事儿也骂出来了，直骂得昏天黑地，热得下人们一齐围上来看，连街上的行人们也驻足攀了院墙偷窥。 有些人呐，就是不要脸，讨要酒啊，想要独霸男人，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身份，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妾室。 哼，这药酒可不是我讨的，是老爷他喜欢我，主动赏给我的。你自己年老色衰，没本事得，还见不得别人有啊？岂有此理！ 你们怎么回事？这上次的吵闹刚压下去没有几天，这怎么又吵上了？这成什么体统啊？ 老爷，您别生气啊，夫人这也是爱重您，才会多少有些争风吃醋。 哼，这些女人呐、啊！哎，管家，你给我预备好马车，明天我要到城外去散散心。 是，老爷。 爹爹，爹爹，你明天要去哪里呀？我也要去。 哎，这爹明天要去城外散心，你和你娘乖乖的待在家里好不好？ 不要嘛，爹爹，我也要去嘛，你带上我跟娘好不好？爹爹、 好吧好吧，明天也带你们去。 太好了，爹最好了。 那天上午，晋家春游的车队在接近梅溪河入白河的河口处停了下来，而后全家人下车游玩。尽管是饥荒年月，尽管饥民们一遍又一遍地在梅溪河堤上剜野菜、扯草芽、捋树叶，但春天的慷慨恩赐依然使河畔美丽可爱。脚下有绿水在流，头顶有鸟儿在唱，身边有蝶儿在飞。晋家的三个女儿一下车就欢笑着向远处奔去，晋金存则在两位夫人的陪伴下在草地上缓缓踱步。百里溪村盛家的女儿盛云伟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晋金存的视野里的。云伟在梅溪河岸边出现极其偶然，他既不是来游玩的，也不是来剜野菜的，他是按照妈妈的嘱咐 来给住在附近村里的一家远房亲戚送二升谷子。这是家境稍好的盛家母女对那穷亲戚的一点周济。事情办完返回时，云伟在这遇见了几个弯野菜的本村女伴儿，他正与女伴们说话，进家的车队来了，于是几个姑娘一齐惊奇地望着威风四溢的进家人向他们缓步走来。虽然他们不知道来人是谁，但知道这是官家的人，他们都没有和当官的人打过交道，心里有一种本能的惶恐，说笑声也就停了下来。 姑娘们，野菜挖得多吗？ 夫人问你们话呢，咋不开口？ 来这里挖菜的人太多了，野菜已经很难找到了。 是啊是啊，今年这饥荒持续的时日长了些，再坚持些日子就过去了。 嗯， 你也是挖野菜的？ 我，他是走亲戚经过这儿的，他们家为城里的上吉利大机房织绸，在俺们百里西村是吃食不缺的户呢。 哦，姑娘，你叫啥名字？哎呀，真是个尤物，没想到这百里西村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姑娘。那村子离城不过几里地，这我竟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清纯细嫩的人物。 俺叫盛云伟。 哦，盛云伟，好好，这名字起得好。这家里几口人呢？ 老爷，咱们该朝那边走了，没听见闺女们在喊你吗？ 爹，爹爹， 你们快去忙你们的吧。老爷更喜欢我，就是因为我年轻漂亮，要是把这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小妖精娶回家里来，那我的日子可就不好过。哼，早知道刚才就不应该叫住这几个姑娘。 哎，盛云伟，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老爷，你看啥？小心脚下绊住东西。 我看看四周的蓝天，今儿个这天可是真蓝呐。 哼，不要脸的东西，你啥时候见了女人才能不起歹心啊？不过即使这种事能让这个贱女人不快活，我何不干脆用这招来制止她？她眼下能在家里占上风，不就是仗着她年轻吗？要是…… 娘，你快过来，快过来呀！ 哎，来了。 老爷，我先去了。 去吧去吧。 老爷，刚才那个姓盛的姑娘长得可真是标致啊，整个人啊就像一个花骨朵，我过去呀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呢。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